即係隻鬼嚇鬼你，咁你其實唔一定要用一個害怕嘅心態去面對佢嘅噃，同埋人哋係咪嚇你都未必一定啦，人哋企喺度啫嘛，即係咁樣講。 嗯，係啊，我都做開呢個鬼故啦，喺個台嘅猛鬼最前線，應該個個見到，即係個個聽過㗎啦。咁咧，我 賣下廣告先。 係啊，咁我見你哋即係講呢啲咁超心理學咧，都好有興趣啊，因為。即係另外一種層次咯， 係啦。咁其實咧靈識解密咧，我哋都會探討我哋身心靈之間嘅關係嘅。其實嚇，咁頭先你講到超心理學，咁其實我哋呢個節目咧，有一個特別環節嘅， 咁就係 Cosmo 主持嘅， 係啦，就係、是、寶瓶超心理啊， 爭你自己唔記得 啦，係啦。 好啊，咁不如 Cosmo 開手講下先，即係你。用一個咩立場去加入我哋呢個節目？即係點解會繼續落去？ 呢個一陣間我哋先嚟講。不過我哋不如介紹下我哋主持嘅 Pan 羅頭先啦。寶芝都未介紹係點樣？ 寶芝花瓶嚟噶嘛，淨係擺到得㗎。 夠㗎啦，好嚟， 好犀利， 好滿足。 係啊，我哋呢個靈識解密之花。 係啦，咁其實就之前啦，我哋都有同樂天有做過一啲類似嘅靈異節目嘅，咁就喺其他地方啦。咁啊～再之前啦，喺其他台咧，我都係有玩過一下啲比較講靈異嘅嘢，但係都係同坊間嘅差唔多啦，即係講啲鬼鬼怪怪比較多嘅。咁我哋傾過之後咧，其實我同樂天咧就覺得靈呢樣嘢咧，或者你直頭講靈異啦、超自然嘅嘢咧，就除咗鬼之外，仲有好多嘢可以講。 啊，係喎，嗰次你講靈魂出竅啊，講啲嚟聽下先啦。 咁快就講呢啲， 介紹下大家先啦。阿樂天， 介紹。 咁都係我介紹下自己先啦。咁其實咧，我 Cosmo 生，咁我本身喺英國嗰邊咧讀數學物理嘅，咁啱啱畢業咗幾個月翻嚟咁樣啦。嚇，咁而家係啦，咁一個好純嘅。即係受過大學嘅專業培訓啦，叫做又唔係係啊咁樣係啊咁樣一個叫做科學人啦，即係未至於科學家咁樣嚇。咁我點解會做一個探討靈魂嘅嘢咧？探討靈異嘅嘢，好似同科學，因為大眾可能有啲一啲嘅叫做一個叫做印象啦，覺得。科學同埋靈異嘅嘢好似即係覺得 夾到啊， 係啦係啦， 甚至乎係有衝突係咪？ 係啦，即係會話誒係咪迷信啊？即係有鬼嚇嚟賣啊！你科學家，你科學人嚟嘅喎，係咯嚇。咁 但係點解你會走上呢條路咧？ 啊，咁其實我就其實好咁講真啦，其實我覺得咧，心靈同埋科學咧，其實可以夾埋一齊嘅嚇。其實裏邊好多嘅。好多好有好好多好啟發性嘅嘢。當你研究靈魂呢樣嘢嘅時候，如果我哋用其實超心理學啦，我嘅一個都幾有興趣嘅研究範疇啦。 其中你一個嘅專長啦。 啊，咁係啦，咁其中一個我比較熟少少嘅嘢啦。 大家期待啊呢個超心理學，一般都唔係咁常聽到呢個字眼，甚至乎你要問我超心理學係乜嘢嚟，我諗我都唔係咁易答到。即係就算我之前同你傾過都好，我都唔係咁易答到。咁呢個我相信你值得期待嘅，大家觀眾。 咁其實超心理學我覺得就係其中一個途徑，可以將科學同埋心靈嘅嘢可以連結埋一齊，好似一條橋咁樣咯。 OK， 咁到我啦，我樂天啦，係啦，介紹過啦。咁我純粹嚴格上講一個問題，而同我係不斷追求好多感官上嘅嘢。咁直至我由一個聽眾，然後去直頭想去親身去感受世界上唔同嘅嘢之後，咦，我發覺原來真係打開到一啲路，即係頭先提過啦。咦，原來靈魂出竅唔係講講下嘅喎。但係原來都唔係好難嘅啫喎，原來真係跟住個步驟做就得咗。 但我試過喎，但係次次都瞓著咗。 哎呀， 其實瞓著係啱嘅。 唔緊要，我同你做少少 training 就得㗎啦。 係 啊， 唔難。 但你係瞓得太冧係嘛？ 我可能係啦，我試過佢咁講啦，話自然醒，跟住之後咧就碌嚟碌去，碌嚟碌去， 有冇反應啊？ 啊，落嚟落去就瞓咗，瞓著咗咯。 唔係，但係碌緊嘅途中有冇一啲同平時狀態有少少唔同嘅感覺？ 唔係啊，其實咧，我想問翻你一個問題，係咪咧？如果屋企有即係當係隔離左右有啲物件啦，當好似有隻我有養狗啦，咁、如果佢喐喐，咁會令到依、這個。整個咁嘅測試係咪有啲影響？ 會，如果你唔係好熟練嘅話，係會打擾到你。我都試過，即係我女朋友瞓喺我側邊，我係出緊嚟，即係起半身吸法會起半身吸法會。 你講好啲，即係你而家講緊係出體，即係佢個靈魂出緊嚟，即係我驚大家有啲嘢誤會啊！ 我個靈魂喺身體嘅浮動出入之間，然後俾我女朋友一個批踭撞一撞。睇翻曬嚟嘅即 係， 咁嗱，咁大家唔好介意，因為我之前同子健已經傾過下，咁我好似有啲跳步咗咁頭先，咁嚟緊遲啲會同大家詳細去探到翻。 係啦，出體都係一個我哋會幾想去同大家詳細講嘅題。 係啊，幾有趣㗎！咁我而家仲不斷去，而家我暫時 進行出體 係嘛？十次嘅經歷啦，咁有啲解唔通嘅，但係有啲我又。開始解得通就有一啲好有滿足感嘅。 我聽阿樂天講咧話出竅咧可以令到好似人哋嗰啲練仙咁樣咧，去到另一個層次。 嗯， 係咯。 其實係一種提升嚟嘅。 唔得，呢啲我要留，我要留一留，唔講咁多先。呢啲太吸引啦。 我哋係啦。 好嚟到子傑， 係我啊，到我講啊，咁係咯。我對依樣嘢都其實聽下聽過嘅，咁就自己都 自己有份 做啲啦。都有興趣。咁今次其實我都係皮毛嘢啦。咁我係聽過嗱，好似阿 Cosmos 講嗰啲，係咯，佢嗰啲講啲心理學咧，係咩咩 超心理學， 超心理學係心靈相通啦。其實依樣嘢真係可以研究一下嘅， 即係 好多新聞都有講咧，點但係解釋唔到嘅喎？點解有依樣嘢？其實我對於依樣嘢都幾有興趣。 其實超心理學佢可以研究我哋生活上好多範疇嘅嘢，都同佢有關係嘅。咁我哋都會專有一個環節就係 Cosmos 同我哋去傾下，會揀一啲 topic 咧，大家可能對超心理學都唔係咁認識。我哋下一節咧就會再詳細講少少。 係冇錯，咁我就會預備曬啲資料，咁樣就會每一集都會有一頁嘅 PDF file 俾大家咧，咁樣去 好有心機。 係啊，冇錯。咁係即係好似唔好意思啊，因為我係比較學術少少嘅，我自己會 資料嗰 part 係走唔甩啊，一定個個問你以後。 同埋我哋。其實個節目方針都係想唔好好似以往咁啦，大家都覺得靈呢樣嘢係好威風嘅，即係嚇嚇嚇得人驚啊！一下就成日都尖叫啊，一下出事啊嗰啲咁嘅嘢。 咁你覺得靈魂係唔驚嘅？ 其實你靈魂本身每個人嗱，我自己嘅理解係每個人都存在有靈魂啊，唔係點出竅啫，係咪先？ 即係鬼魂啊！嗱，即係好似 我只可以咁樣講，如果即係嗱。我覺得你俾只鬼嚇親，嗰啲係嚇疾，即係你俾人都嚇親㗎啦。咁冇，首先唔計嗰樣啦。但如果你自己都可以一個靈魂個情況底下去實現咗出嚟嘅時候，咁你驚佢做乜嘢咧？ 咁啊係。 或者咁講啦，其實你本身已經係一個靈魂，只不過你有著住個肉體啫。 類似咯，係啊。咁其實阿子傑，其實我有少少問題想問，我之前冇問過你，冇討論過呢個話題。你即係你自己有做一個猛鬼最前面噶嘛？咁點解做下會黐埋嚟我哋嗰度咧？因為你嗰度係咪就係講鬼？我哋呢邊其實超自然或者 New Age， 我覺得都幾吸引噶呢個話題，即係自己。即係又聽你哋即係講下，又睇下嗰個題目就，我覺得完全係另外一樣嘢啦。但係又講得出係世界上即係好無奇不有嘅個案啦。咁我覺得真係幾特別咯。即係想試一試。 係咯，馬鬼最前線我都聽過下咁啊，係咯。 好多支持，多多支持啊！ 咁啊，其實你自己對鬼呢樣嘢點樣睇咧？ 對鬼呢樣嘢其實眾說紛紜啦。咁個個都有自己嘅親身經歷嘅。咁就你話鬼咁，其實每一個咧可能有陰陽眼嘅。咁呢樣嘢咁，其實我自己都見過下啦，細個嗰陣時。但係咧真係嘅喎，一講到係見嗰陣時咧，係講緊係十歲以下，一十歲以上咧。就大個咗係見唔到嘅， 咁咧啊，即係嗰、那個。即有啲人講就話係個天靈蓋閂咗啦， 唔好睇概化啦，即係 要中西方中西方嘅説法有啲唔同，但係好似係同一樣嘢嚟講緊。 係咯，咁我唔知啦。咁有啲到而家咧都係有陰陽眼嘅，但係即係佢講啫，但係我唔知係咪真噶嘛，係咪先？ 有機會我哋都會請一啲聲稱自己有陰陽眼嘅朋友上嚟同大家分享一下，亦都會喺翻我哋嘅角度或者喺。翻阿 Cosmo 上去超心理學上邊，佢點樣睇呢樣嘢？即係大家坊間就聽好多，哎，陰陽眼啊，哇，見到啲嘢，哇，好恐怖。通常聽來聽去都 是就係係咪去咗第二個空間或者第二個角度呢、 我覺得係那個感知嘅方式唔同咯。嗱、即係我哋一般人嘅話，大部分啦，咁我哋都冇陰陽眼啦。即係我唔知道你有冇，係咪？傻啊！即係大部分人都冇陰陽眼。我 suppose 啊，所以冇統計啊，我自己嚇。咁、其實我哋就會有一個感知的方式、其實我們每一個人感知這個世界的方式都不同的，你見到這支咪和、我見到這支咪、其實即使你說、這支咪我見到同一支咪，但其實不同的，我們都是因為我們都會用自己的大腦來演繹這一支咪、我們而造成不同的影像、陰陽眼其實、如果你說這裡有一個靈體，我們有四個人都看不到，跟著三個人都看不到，當怎麼說呢，當我有陰陽眼，這裡有一隻鬼在這裡，我用一個感知的方式見到這隻靈體這樣，但是第三個用了第二種的感知方式，所以就見不到、即是你每個相機拍一幅相出來，其實 這個都是一個說法啦，是 的， 一個解釋啦、 你說的、當陰陽眼你說是感知角度啦，咁有冇話係空間啦？嗱，樂天你好中意去、探索空間呢樣嘢啊？你覺得係咪呢啲叫扭曲咗係另一個空間咧進入咗？ 如果我自己去睇呢樣嘢，我會用維度嚟講， 係啦， 即係我嗱，好多人認為出體係出翻我哋而家呢個地方，但係以我嘅經歷，應該係可以嘅，但係同時。你都不是在這個地方， 我覺得很難去回 難的 去回同一個地方， 很難、一般來說你出體、當分享少少，當分享少少、大家當聽下故事、好，一般來說大家以為、出體、出了體、起身見到自己嚇親、嚇親然後繼續，那你就會看到自己在間房裡，那就以為你是在自己睡覺的地方、但事實上不是，你仔細去看就發覺、你杯水移了位、你有些筆、不見了，啲燈掣走咗位，但係大致都一樣嘅。但係當你走出廳，咦，那個混亂程度又多咗咯喎。當你走出埋間屋，佢直頭開始有啲嘢會更加混亂，但係你又唔會覺得好大問題，即係你仲會有一種好正常嘅感覺，但係你知道啲嘢唔同咗，同扭變咗各樣。你再遠啲你就睇唔到，咁咪去咗第二個維度。咁你喺嗰個維度嗰度可以好多神奇嘅發生，飛啊！穿越一些空間、去一些類似香巴拉的地方、星球、甚至去見到真的見到， 是的，大家都覺得很精彩，但再講下去的話 即是初頭 就不用做了 即是初頭就好像去了另外一個平行世界樣、而那個平行世界跟我們的現實世界呢就差不多的， 是啊，究竟點解會係咁咧？其實都有佢嘅解釋。咁我哋當然留翻正式嘅時候先同大家分享。 講咗咁耐，其實寶芝即係我哋今日最性感嗰位小姐未介紹，其實佢係一個咩來頭咧？寶芝， 我咪講過下咯。我啲人好低調， 唔得，要講多啲。因為其實我之前同寶芝拍過，咁佢一直都以一個 好。 拍档过，即系一直系我同宝芝其实拍档咗好耐啊！之前录过一啲节目，咁大家应该冇乜机会去睇到噶啦，但系唔紧要嘅。咁而家我哋咪睇到咯，咁样。咁宝芝以我去认知宝芝就系佢喺一啲灵性上去追求紧嘅。咁我因为我自己个人喺技术上面追求多啲， 所以系咁追求咯。 系啊， 人嘅嘢就系咁啊。咁其实就講翻啦，我哋呢度在座四位主持有三位都係香港靈異學會嘅，咁我就就係資歷最深噶啦，算係喺呢度啊。咁其實個會就都係比較想喺學術同埋一啲科學角度之餘， 亦都係唔想大家有一啲 we 混，成日覺得嗰樣嘢，因為係啦，成日都話恐懼嘅止於知識啊嘛。咁其實你驚係因為你唔識，你對嗰樣嘢恐懼係因為你唔知佢唔了解。即譬如鬼咁，你真係成日見，可能你就唔驚噶啦。就真係見唔到唔了解佢係乜嘢而驚啊嘛。咁啊，加入靈異學會好啦，都係一個開始啦，跟住就認識好多人啦。即除咗我哋只幹事啊。好多跟住我哋好多叫做專業人士啦， 專業嘅儀器啦， 係啦，咁有我哋一啲嘅師傅又有啊，或者直頭係物理學嘅教授又有啊，咁啊好多人去幫嘅時候咧，咁我又認識咗更多嘅嘢啦，咁都有機會自己出嚟做。一啲主持啊，係啦，拍啲勁人啊，做下啲靈異節目嘅時候，自己對呢樣嘢嘅睇法又越嚟越唔同啦，亦都知嘅嘢越嚟越深入啦。咁好似新心靈啊，或者 New Age 嗰啲，都係近呢幾年先去慢慢再知多啲咁樣嘅。但係呢樣嘢，我覺得係幾值得去講，同幾值得去探討，因為對我哋成個人生。整個對世界的觀念其實都可以有很多的啟發。是的。 其實你剛才說什麼世界的觀念，那次我不是說了個話題，我不知道是不是今集說，那雞先還是蛋先？ 不要 緊，雞先還是蛋先？ 這些又是牽涉到起源的東西。 是的，這樣真的很神秘，其實 科學的角度就是雞蛋先咯。 雞蛋先，那你雞蛋怎麼來？ 不是雞先還是蛋先嘛，那應該是有一樣生物去變種變成雞蛋，在雞蛋裡先孵化出雞，它原本不是雞，樣但是唯一這樣解，但是如果你用超自然的角度解，我會覺得是一些能量轉化出來的。 能量轉化， 能量轉化。 咁其實你話雞先定蛋先咧？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啦，不過都幾難講嘅。其實時間存唔存在咧？ 哇！ 其實咧，有時咧 要討論呢啲話題好深， 即係講十年都講唔完。 係啊，時間存唔存在？仲有點解有七種色咧？如果冇色嘅話，你世界係冇色噶嘛？ 色就是牽涉到光譜的問題的。 光譜問題 這樣我要講一講，其實我們人類眼睛只是看到宇宙的大概我想有沒有 7% 的顏色，其餘那 90% 我們是看不到，即是例如我們未有 X 光前， X 光不包括我們眼睛在內，但它是有一些色譜在裡面，或者一些 光譜 這樣，紫外線我們看不到，我們用紫外燈才看到，但其實大家都知道有很多動物昆蟲它們是直接用紫外線去看色的世界。 因為很厲害、我覺得呢除了顏色啦，你我不知道是不是神啦，當稱呼是神，神創造我們啦，美國也是的，美國有甜酸苦辣的， 辣就不是美國來的，其實 辣不是美國， 辣是一種化學作用， 是一種刺激，不是一種味道。 是的，即你可以感受到又可以呼吸，你明白即是它有大氣層的嘛。 這件事又牽涉到潛意識的問題了，其實你整個人的運作你不是用意識去控制的嘛，你很自然去行路呼吸，這件事其實潛意識那個力量是很大的。為什麼我們在新心靈裡面經常就要說你要改變你的外在，你要先理解你的內在，你要搞定了入面，你的外面就自然會改變的了。是不是好像很圓樣？ 大家不要介意、今天我們第一集是即幾個主持吹著水先，大家不要介意，你會覺得有一點亂的，但下集之後呢我們會請一些大家可能認識甚至乎未認識和一些很厲害的人去做嘉賓，今集是自然一點的，是的，不要介意。 還有我們拋很多東西出來都是跟大家其實很有密切關係，亦都你們聽到可能有些、其實在說什麼，但你又覺得很有趣很想知道的、主要我們都是有個引子在這裡、但是、我們都會逐步由淺入深去跟大家慢慢去說的、即是第一二集你哇你不要說即係聽眾們啦，我觀眾們啦，我自己都未搞得清楚啦，嗰啲咩宇宙起源嗰啲，喂，唔好搞到咁大件事先啦。我可能真係都係講翻我哋啲民間上邊嘅習俗啊，但係嗰啲我哋認為可能好 V 運，其實又好同我哋好接近嘅嘢，係啦。 唉，點解拜神要燒香呢？係啊，點解即係坊間有啲咁嘅嘢咧？究竟點解會有標筒呢？嗰啲其實我哋都會去同大家睇下嘅。 嗯，好玩，呢啲好玩。 嗯， 好啊，嗱，今日我哋應該仲有一段時間，我哋揾個話題講下， 係 揾個優先話題啦。嗱，我哋頭先講咗咩係鬼， 嗯， 有冇人有鬼故分享下？ 鬼故啊？ 你是猛鬼最前線的主持， 我自己 所以你應該跟我們分享一下， 收埋一兩個， 收埋一兩個啊，那我都真人真事來的，好啊，講親都是 來啊， 不 真事就不聽， 不是說你想在我這個節目上老作，是吧？ 很長篇，因為都那個都不算是鬼故的，關於是 簡講 啦，就上個月啦，就 好近嘅啫喎，咁 嚇上個月到啦，佢唔記得咗咩村，我都唔記得咗。 香港啊？ 香港嘅，就發現咧，即係報道咧，一單就男朋友就攞把戒刀咪唔知戒女朋友條頸嘅。 戒女係咁戒 嘅。係啊， 新一代戒女。 哎，我唔記得咗咩村啊條，跟住之後咧就就牽引翻原來早幾年咧，有阿葵涌啊，葵涌唔知葵涌叫咩？ 是但啦，係啦， 葵涌某某村啦，唔好太仔細， 唔係太唔好太仔細啦。咁咧就話説係早兩年咧有一單咧同類事件發生嘅，導致一單命案嘅。咁咧就點樣咧？早幾年啦，咁葵涌跟住有個女仔叫阿是但啦，是但叫阿芳啦，咁我唔記得咗叫咩名啦。咁咧嗰個男仔咧就做健身教練嘅。咁就兩個乜、那個男仔啦，就嚇、啊、我會好長篇啊！ 繼續啦，我哋聽緊嘅，你唔好停啦， 冇問題， 唔好喺度吊我哋啦。 阿方啊嘛，你繼續啊。 係啊，嗰、那個男仔咧就有啲內向少少嘅，咁咧就兩個 一個內向嘅健身教練， 一個內向嘅健身教練啦。咁一都關佢 嘅，咁真係好大隻嘅。 係啊，都幾關成件事嘅發展嘅。咁咧就那個女仔好活潑嘅，就成日溝仔一啲啦。咁就嗰、那個女仔就去咗嗰個健身，唔知騎乜鬼嘢嗰個健身院嗰度做實習啦。跟住之後咧就兩個識咗而拍拖嘅。咁咧就據說佢哋兩個咧就初頭幾恩愛啦，頭兩三月都幾恩愛嘅。跟住之後咧就咁你耐咗，咁、那個女仔又表露翻佢自己本身嘅個性啦，溝仔。咁條仔好內向，好小氣噶嘛。咁咧初頭就同佢第一次講分手。咁就話喂，我要同你分手乜乜乜，諗住個女仔會氹翻佢啦。反而個女仔冇氹翻佢喎，即係唔理佢。 分咪 分 咯， 係咪？分咪分咯， 出邊大把貨啦。係 啦，吊高嚟賣嗰啲咧。跟住之後咧，嗰、那個男仔就嘗試自殺啦。咁咧第一次自殺，咁咧真係入咗醫院咧，嗰、那個女仔真係去探佢啦。咁喊曬又話你唔好咁傻啦。下次 為了這樣的人值得 那我不知道了，那就說你不要那麼傻啦，你不可以再自殺了，這樣接著呢就那兩個又一起回啦，很開心、啊、之後呢就之後就即係關係都 OK 嘅，直至有一日咧，個女仔咧就唔知邊個邊個出現啦，就睇翻新聞就知噶啦，嘅一個男仔出現咗，咁咧同嗰個女仔咧阿芳咧就即係打成一片啦，咁嗰個男仔咧，即係嗰個男朋友咧，就 即係健身教練 咧，係啦，健身教練知道咗係偷食啦，咁咧就又係答分手呢句，咁條女又一直都真係唔理佢啊，又係點解我要理你啊？咁樣你又即係咁樣啦，冇理佢啦，咁嗰個男仔咧就開始第二次自殺，跟住就咧第二次自殺嗰陣時咧，佢冇去醫院啊，淨係嗰個女仔淨唔睬佢啊，因為識咗第二個男仔。咁咧就咁佢覺物唔理，跟住就我淨攞把鉸剪咧剪自己大動物，跟住就唔係即係嗰個 健身 大隻佬 啦， 剪自己大動物，咁咧就都係係啊，都係同嗰個女仔講嗱你我而家乜乜乜啊，即係我就嚟死啦咁樣，都係冇探佢。咁咧導火線開始啦。咁咧就嗰、那個男仔就話：橫掂你唔想我自殺啊嘛，咁咧我就要你死。咁咧就去買咗兩把鋸牙刀啊。咁咧就有一日咧就去到嗰個女朋友屋企咧報佢嘅。咁咧就直至即係佢九點鐘翻工啊嘛，剩八點半喺佢屋企門口咧報佢啦，報到佢出嚟，跟住推咗佢入屋入邊，同佢即係講啦，即係攤牌話想同佢一齊翻。 咁咧，嗰個女仔咧就女朋友就冇理佢嘅，你話你都黐線又唔做嘢，你又冇錢嗰啲。 嗯。 咁嗰個男仔咧就跟住男朋友啦，咁就攞翻一把，即係佢擰轉頭嗰時攞把刀就斬咗佢頭落嚟。好，最 成個甩咗落嚟。 成個甩咗嚟，真真事嚟嘅。嘅成個甩咗落嚟，佢正最核突嗰下咧，就係綁住佢個頭，情深咗一下，情深 錫咗一下， 係錫咗一下，跟住就話。我都話我會得到你㗎啦。 佢一刀有冇任何資料？即係佢一刀過。 咁我唔知道有冇仔細嘅上網查翻得㗎啦。 勁過 TTB 嗰套。 因為其實係即係我玩過劍道，其實係攞個頭落嚟唔係一件咁 幾刀啦，唔知幾多刀啦，總之係抱住個頭錫咗幾大。 當街。 唔係嗰間屋啦，咁我唔知啦。 入咗屋嘅， 入咗屋嘅，咁咧就有少少靈異位發生嘅，咁咧就佢死咗啦，咁臨尾都男仔俾人拉咗啦，咁就咁入咗去坐，佢阿媽即係男仔啦，個阿媽咧就去間房探佢啦，跟住之後咧，咁佢阿媽就話點啊點啊你，跟住之後咧嗰個男仔同佢講，同佢阿媽問佢阿媽個問題，點解啊？那個女仔唔翻嚟揾我嘅，我記得佢叫咩名，叫阿怡，原來是但啦。跟住之後咧就唔點解唔翻嚟揾我？ 嗯、 因為咧跟住佢阿媽話人哋翻都翻自己屋企先啦，點會翻嚟揾你啊？你明白咩、嗯？因為咧嗱，每個人死咗，即係當我係殺死咗你，冤有頭債有主，正常我翻嚟追殺你，會攞你條命，即係叫做 有個咩邏輯喺度啦， 係有個邏輯，但係即係佢可以問一句咁冷血嘅説話，點解我問佢阿媽就話點解你阿邊個冇翻嚟揾我嘅？ 我唔覺得佢係冷血喎， 我覺得 佢係愛到太變態啦， 愛到好變態啊，係咯， 愛到有啲病態啦， 係咯，跟住就其實靈異位就喺呢度咯，係啦，話點解喂阿邊個唔翻嚟揾我？其實係咪真係會死咗之後？殺咗人，通常係咪個靈魂會翻嚟，真係會會還債討債呢樣嘢咧？ 咁你有冇去揾到呢個答案啊？ 揾到呢個答案，其實之前咧觀塘咧咪有一單有個僆仔揸架電單車撞死咗阿伯嘅，兩年之後同一個位嗰、那個位炒車意外死亡，有冇聽過？ 嗯。 其實新人探最近嗰 唔係 我講緊另外一單， 啊、 即係呢啲嘢我哋都成日經常會話會發生啦， 嗯， 係啦，即係我哋講過有一樣嘢叫奇門遁甲啦， 嗯， 我聽到，我哋再 playback 翻先知，我哋唔而家唔好講咩事先，我頭先係聽到嘅。係啦，奇門遁甲就係講緊一件事喺一段時間總係會重複發生嘅。 OK。 咁呢啲嘢咧，我哋都請翻啲專家上嚟再同我哋拆解一下。 嗯。 咁啊，好多謝子傑咧，就同我哋分享咗佢個。 我都口窒窒。 靈異分享先。 我未頭先子傑提出咗一個問題究竟即係鬼會唔會翻嚟揾我哋？ 係， 我有兩個答案嘅，好正路嘅，大家會諗嘅，我係一隻鬼，我死咗，我咪要尋仇，咪要害死翻你， 冇錯， 我先可以去化解，然後投胎， 係， 即係基本嘅説法。第二個説法 ，New Age 嘅説法啦，所謂就係、是、其實我一死咗，我一進入翻靈魂嘅狀態。之後其實我會即刻知道翻好多世之前，甚至乎喺地球在即係喺地球輪迴之前嘅記憶，即係可能其他星球或者其他維度嘅記憶。咁、其實我死咗，我已經唔即 係 你殺我嗰件事已經係微小到微不足道，我就已經喺呢個生命入邊學完，我就走咗，我唔得閒翻嚟揾你，即係會有個套咁嘅説法。 我亦都覺得究竟人死咗之後，佢靈魂，我哋稱之為鬼魂，佢哋有冇咁大嘅力量去尋仇咧？ 係咯， 其實。 我覺得有嘅，咁頭先咪話有一套説法咧，就係話佢哋會即係會得知到好多記憶之後，佢唔會再翻嚟，唔得閒理你嘅。咁倒翻轉就係有啲靈魂，佢完全離開唔到物質界嘅一個感覺同支配， 即係接受唔到自己嘅死亡咯。 類似啦，佢即係 exactly 仲係覺得自己係以一個人嘅存在，佢唔覺得自己變咗另一樣嘢，咁佢仲維持住呢個狀態去做緊一啲邪惡嘅意念。咁我覺得都通嘅 怨氣， 係啊， 冇錯。 嗯， 即係單單講呢啲鬼魂嘅嘢，我哋都有咁多嘢講。阿 Cosmo 想講咩？ 哦，即係其實佢嗰個能量都仲喺度，其實即係嗰個氣場啊。 我哋都成日會講有怨念啊，其實我哋都講緊係一樣嘢個能量唔散，佢積存喺度嘅時候，係會影響到成個空間，而發生一啲類似嘅嘢出嚟咯。 咁呢度可以拉少少嘢嘅。咁其實唔超心嘅學界其實做咗實驗就係一個實驗啦，或者一個研究啦咁樣嚇，即係一個人，我坐咗喺度啦，咁我個氣其實我自己本身個氣場噶嘛嚇，咁我即使我離開咗呢間房之後，其實我嗰個 energy field 咧，其實都仲有喺度，可以維持咗30日咁耐嘅至少。嚇，咁你話頭先嗰個阿方係咪啊？嚇，咁啊係是但啦，定阿怡啊？ 係嗰個女死者啦， 係個女死者啦。咁其實佢即係俾個健身教練殺嗰陣時候，佢個怨念好大啦。咁佢當時候佢未死之前，佢嘅氣場都會好有怨氣啦，可以話，即係好個人又會好大。好強啦，而且好差啦，或者話嚇咁樣，即使佢死咗之後，條屍俾人搬走咗啦。咁我啱啱先講，即使我離開咗呢間房，我嗰個氣場都會維持咗3日咁耐喎。咁其實依一個女死者嗰、那個嗰種嘅咁有怨氣嘅氣場，其實都會留低翻喺嗰間房嗰度嘅，即係嗰間屋裏邊嘅。 所以我哋點解啲空宅咁難賣出去咧？就未必真係嗰扎嘅，唔係嗰個死者啊。就仲喺间屋度，而系佢所留低嘅所谓力量嗰个念仲喺呢度，始终会有影响，令到间屋嗰个气场我哋叫唔好咯。 冇错，其实可能佢个意识咧已经去咗第二个世界度，已经去咗一个比较超脱嘅，已经唔介意。可能佢已經去翻嗰個靈魂層面嗰個意識狀態，已經唔再 care 依個物質世界，你殺我殺你咁樣。可能佢再輪迴啊，或定係點樣，定係已經揚升咗啊，所謂定係點樣都好啦嚇。不過去到嗰個 state 嘅時候，已經冇時間噶啦。 其實咧，我都而家都想知嘅。咁咧就話嗱，當人哋自殺啦，你都聽過話，即係我唔知你有冇聽過啦。就係陽壽未到，當你15歲跳樓，你要跳當你有80歲命嘅，你要跳到80歲。 啲人話自殺嘅人會係重複又重複咁做翻自殺嗰個動作嘅。 簡單嚟講，我覺得好易理解就係、是。你自得殺就好明顯，你係完全睇唔通或者放唔低呢個世界嘅某一啲嘢。咁你死咗之後，你就好明顯係放唔低成件事咯。係啊，所以你即係唔好話咩揚升，甚至乎直頭去懲罰嗰啲，或者去記得，然之後走咗嗰啲，你已經唔係嗰件事啊。你會仲不斷記得翻，你完全放唔低。 是繼續。 你完全放不低件事，那你就會留在這裡。 是的，上個禮拜那個靚妹15歲而已嘛。 是的。 花園街是吧？ 是的，是的。那這件事我們又可以從不同的切入點去講咯，即是可能在我們中國人社會或者我們傳統觀念或者佛教觀念又有一套，那可能在我們 New Age 講的方法講的講法又有一套，即是西方人或者其他的社會講的嘢可能又是不同。其實自殺都是一個幾值得講的題目嚟嘅，即係一個人點解要諗到自殺咧？係咪真係萬念俱灰呢、我自己玩開 band 或者你聽開音樂嘅人好出名的就是 Kurt Cobain 啦。Kurt Cobain 自殺的時候咧，佢其實留了一句説話遺言，就是呢個世界太悶了。所以他覺得沒意思而去自殺的。那究竟自殺是不是真的想到這麼灰一件事呢？還是可能他真的覺得我覺得很悶咯，沒什麼沒什麼特別咯做人。而 他可能覺得這件事是真的一種解脫，又是另一個想法咯，是不是？那我們這個第一節是不是時間都差不多了？ 因為我知道咧，就一個生意佬咧，坐喺側邊咧就好忙嘅，咁佢啊， 係啊，假期啊， 係啦，咁好多謝佢抽空過嚟啦， 我 哋 多謝你俾機會， 坐曬喺度四個主持一齊做節目咧，可能啊，真係淨係第一集會出現，唔知啦。咁以後當然啊，我哋約到一齊，有好多嘢傾啊，傾開可以有好多嘢俾觀眾聽眾知嘅時候，我哋當然都會嚇、一齊做節目啦。咁我哋第一節就嚟到呢度先，轉頭翻嚟仲有我樂天同 Cosmos。 係啦， 好啊， 好，再見。 咁啊，電話旁邊接通咗陶傑先生，你好。 我覺得呢個5000万咧，當然佢話法律冇問題，但係而家有 電話旁邊有公共專業聯盟嘅黃日光議員。 咁呢個當然好嚴重啦，睇下你從邊個角度去話點睇啦。 我逼佢，真係冇辦法，佢每一日都要盡力去完成佢嘅功課。咁你日日咁樣跑，我冇得休息，長氣咁，佢都會喘噶嘛。 为民喉舌，仗义执言，8192-4481热线开放。IBHK 一台逢星期五晚上10点到11点，歌时的烽烟四起。 地震高岗，一派西山千古秀，门潮大海，山河合水万年流，古坛天地会。主持二流分析员歌神许志森、小 J， 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 ，IBHK 网络电台同你总结一周市况，预测周一开始。 哇，成9点钟啦，都未曾食饭，个肚啊饿到冇法子啊！伙计， 嚟， 整碟扬州炒饭顶顶瘾先， 冇晒啦。 咁福建炒饭啊？ 都冇啦。 咁鸳鸯炒饭呢？ 都冇啦。 咁西炒饭有啦啩？ 唉，老细啊，最后一碟俾人食咗啦。 咁仲有咩食啊？ 星期六晚9点，梗系新闻炒冷饭啦。 咩咁架势啊？ 主持有 Johnny 同埋文女，唔使配料都够杀啦。 咁要整碟试试、啊。 逢星期六晚 9点至10点， 新闻炒冷饭。 好好食啊 ！IBHK 网络电台现在播放的节目含有成人题材，只适合18岁以上人士收听收看，敬请留意。 本节目涉及灵异内容及经历，可能会引致听众不安。当中提及的堪舆资讯和占卜内容，并非精密科学，敬请留意。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水瓶座是黄道12宫里面第11个星座，而地球轴线大概每隔2160年就会由一个星座指向另一个新的星座，而现在轴线渐渐由双鱼座指向水瓶座。水瓶座代表着物质和心灵的融合，超心理学可不可以成为科学和灵性之间的桥梁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宝瓶超心理会同你一起探索。 Oh, 大家好啊，欢迎回到嚟第二节的灵识解密，我是一个环节的主持啦，叫做吓，咁、啊、就系、是、叫做灵识解密之宝瓶超心理、哦。 嗯， 啊，咁诶系啦，咁宝瓶超心理咁其实就会讲一个集中讲一个研究范畴啦，就系、是、超心理学嘅。好啦，咁其实超心理系点咧？啊，系啊，咁样我哋头系啊，头先 好紧张啊，系咪？ 系啊，大家仲 系 保持咗一个好紧张嘅情况。 其实大家观众咧都会见到嘅。我同阿乐天头先啊。有啲知唔意對，然後你眼望我眼，發生一啲好突然嘅嘢咁樣。 我就唔知道發生咩事。 但係我哋都就自己都就保持沉着冷靜啦。但嗰下有少少打咗個冷震。 其實之後都唔係好敢講嘢啊，開始即係自己第一次親身咁樣經歷。 我大家觀眾會見到我哋頭先反應有啲奇怪，然後佢哋有寫紙仔啊、聲咁樣，其實做乜嘢呢？我都係第一次。有咁嘅事發生嘅， 即係聽就聽得多啦。 係啦， 是剛才我們即帶著一封做緊節目的時候呢、突然間就聽到一把男人的聲 音。我們完整一點，剛才我們去講緊、我提議子傑去講一些他的鬼故，他講了一宗兇殺案出 來， 然後他講完這宗兇殺案之後，然後呢他再繼續講下第二單兇殺案， 係啦，佢又差唔多係交代個問題，就係問即係個死者會唔會翻嚟尋仇之類嗰啲啦。 咁然後就突然間有一把 男性嘅聲音啦， 明顯好突出嘅一個嘆氣聲，然後我已經即刻係九秒咁樣去望隔離嗰兩位男士，喂，邊個喺度發出啲咁嘅聲音或者咁嘅動作？因為發出個聲音應該係會有見得到的動作， 亦都奇怪是因為整個節目去到那個位置才有這樣的事發生，那我都初初以為是我身邊已經離開了我們去上班的子傑會不會是發生， 因為 man 一點嘛， 是啦是啦，但是又不像他的反應是好像都沒什麼事，當你看著我的時候我就咦我們意識到是有些事 了，我就知道咦寶芝聽到我聽到，但是 Cosmo 和子傑完全好像沒事一樣 喎、我唯有就說、因為節目都繼續做緊啦，我就繼續做，我當時已經說 我聽到，我都要聽回個 playback 才知道什麼事，其實我們現在都還沒聽過那個 playback 的， 是啦、我們已經 但是呢我們在咪後呢就已經詢問過那麼多位求先有沒有人聽到，還有你們有沒有發生過即發出過那些聲音，原來呢就只有我和樂天聽到，而他們兩個都曾經剛才是 嘗試模仿、 都不像是我們聽到的， 不是關係那種聲線，不關係即是 Cosmo 那些那麼溫柔的聲 音、我們這個有待研究啦，也都要聽回 聽回錄音， 如果我們剪得回出來是錄到的，那我們就執回出來給觀眾、 如果是錄不到的就 錄不到就沒辦法，即是錄不到你就當我們講故事咯，即其實我相信大家在很多靈異節目都聽過，我都聽不少，即類似說錄歌啊這樣，但是、有一個好消息、就是說如果你錄一隻歌或者錄一個節目你聽到這些聲音那隻歌會紅的， 通常都大王、 我們聽到 的節目應該有朋友，我們經常說一件事，當你說這些東西的時候其實那些朋友是很喜歡聽的，你每一次講鬼故或如何的時候他們都會好像人一樣、有故事聽我埋來、聽這樣啦，不知道是不是我們、子傑講的鬼故都挺吸引的、 其實呢是發生了兩次即是第一次我們發生了寶芝傑望你眼望我眼，其實都只是有少少懷疑，後來即已經開始 差不多到尾聲的時候 尾聲 有再發生了一次 踩一下很明顯 的聲音，他們就忍不住在那裡寫紙仔 了、子傑已經用奇怪眼神看著我，什麼事啊什麼事啊什麼事， 因為他覺得他突然間那個 講嘢啊情緒啊 有些奇怪， 我的毛孔是飆到飆到很厲害的已經， 我心跳也有加快，但我覺得我都是要鎮靜 的，還有其實 跟大家做主持 我、聽到第一下聲即不是我去畫嘢來說、是我真的聽到第一下聲之前、之後呢我知道寶芝跟我一起聽到之後，其實我一直很留意去聽還有沒有，其實我知道中間是一直有住的，不過不大聲、即還是 keep 住有點類似這樣、它是 keep 住有些background music 咁樣噶，但係只係突然間一下大聲，又第二下出現。我知係啊，中間我都仲聽到，就係咁。但係、我個人係唔介意溝通嘅。嗱，即係佢同嗰把聲，我回應嗰把聲一下當。如果係我哋頭先分享嘅故事有一個錯誤嘅地方，唔好意思啦。OK。如果你覺得精彩嘅，你俾反應我哋，話俾我哋知你係贊緊我哋嘅，咁就多謝啦。 Okay. 是的，不過呢啲亂入事件就嚇、我哋又唔係話好抗拒的。 如果你係白厭嘅，我哋唔介意嘅，係、啦，趁下熱鬧，大家我係唔介意嘅。 不過你講開咧，你喺我哋錄音之前咧，即係我就 有咩事啊？ 我都戴住耳機嘅，咁樣都聽到好似有人講嘢嘅聲嘅，咁我以為係。你未嚟到嗰陣時， 即係我哋準備試緊試緊嘢嘅時候， 係啊，我試緊嘢冇呢個冇事嘅，係啊，即係我哋試緊嘢啊，跟住我哋等樂天嚟嘅時候咧，即係子傑坐喺度嘅，咁我哋喺度 set 機啊咁樣，我都聽到好似有把 有些人自自怎樣啦，有曬，但係我唔肯，嗯、但我我覺得，咦，係咪禁咗啲咩掣啊咁樣，定係點樣？我嗰陣時就冇乜點懷疑。 呢樣嘢我哋再慢慢去研究。係 啊，我少奇怪， 尤其是我哋錄到錄到嘅話就係 錄到一定要攞出去分享。 係啦，或者出街嘅時候唔知道大家會唔會聽到啦。 嗯。 咁啊，誒，不過講翻我哋係啦，我哋。 大家 冷静翻个情绪先。 大家信就信，唔信当古仔听系唔紧要嘅。 系 啦，咁我哋翻嚟翻呢个节目，咁阿 Cosmo 介绍下呢个 超 心理学。 超心理 系啦，咁样保平超心理啦。咁其实诶，点解会改呢个名咧？咁其实我系诶讲翻先啦，呢、這个我未。 点解要保平咧？超心理。 系啊， 我唔識，但我知道係超心理啦，起碼。 系 啊，寶瓶係咩料子咧？ 寶芝又知咧。 誒，寶芝又知啦。 寶芝超心理 嘅。咁其實我上一節咧都我唔記得咗講嘅。咁其實我喺英國嗰陣時咧都做過誒呢、這個超心理學節目嘅。咁樣其實就叫做誒唔生唔熟超心理啦。咁個 唔生唔熟。 係啊，咁就做咗7集噶啦。嗰陣時已經嚇咁樣點解叫唔生唔熟超心理咧？咁其實單純就係、是、因為個台咧叫做 Medium World。 哦， 咁樣就係半生熟電台啦，咁樣咁咁我唔知講咩名就唔生唔熟超心理啦，咁樣嚇，咁樣去到呢度啦，啊，咁個名梗係要有啲意思啦，咁樣保平係啲乜嘢咧？嗱，咁啊，可能大家如果有聽過下 New Age 呢樣嘢啦，咁、其實都知道，我哋而家所講嘅 New Age 就係所講緊就係保平座時代啦。 其實呢樣嘢係咪同呢個星象係有關係？係 啦，冇錯啦，嚇咁樣其實我哋其實嗰個地球會係、我哋地球會自轉啦，咁樣跟住就我哋嗰個太陽系咁樣，我哋其實成個。宇宙都是有一個叫做周期咁嘅嘢，咁、我哋其實星座都是一個周期嘅，咁我又由白羊座跟住金牛座、雙子座咁樣去咁樣輪迴循環咁樣噶嘛嚇，咁咁我哋咁講少少啦，咁喺公元一年去到大概2000年左近啦嚇，咁、有好有 即係千禧年嘅時候， 係2000年係左近咁樣有幾種講法嘅，有啲人話而家已經係啦，有啲人話要過多百幾年咁樣。 已經 係 咩？ 已經係保平座、因為而家雙魚座啦，即係之公元零年去到2000年左近就叫做雙魚座。咁跟住下一個星座就係水瓶座或者保平座啦。 簡單啲嚟講咧，就係我哋之前嗰2000年期間，其實係維持咗一個雙魚座對住地球一個方位一個斜度嘅，係咪斜度？一個歲差嘅方位啦。而家就已經轉換咗，變咗成呢個保平座啦。 係啦，可以話係慢慢咁樣 shift 咗 過去啦。又維持翻一兩千年啦，嚇你。 兩千年啦，大概。 O、okay、 K， 即係每一個星座大概係2000年左緊嘅，2160啦，應該。如果夾硬計嘅話， okay, 即係如果夾硬上一個好實質嘅，但係都好多好多種講法嘅嚇， 所以就揀咗保明超心理啦。 係啦，咁樣咁講下啦。咁其實雙魚座嗰、那個知有咩象徵嚟嘅雙魚座嚇？咁雙魚座兩條魚啊，係咪？ 好明顯 係 啦。 係啊，咁兩條魚，咁其實有一啲講法就係嗰兩條其實各自有一個象徵嘅喎。咁第一個就係、第一條魚就係、是叫做宗教啦，咁、就係、是第二條魚就係、是科學，咁、大概可以講下就係、是由公元一年去到中世紀嗰段時間咧，歐洲咪好嗰、個宗教啊嗰啲咪好應該千幾年咗嘅， 盛行、 好盛行啊，即係即係黑暗時代啊咁樣，即係宗教嗰個權力仲大過國王嘅，其實 嚇。 咁去到文藝復興，去到科學革命嗰啲時代啦，咁其實開始啲人就會即係科學嘅有一個好大嘅 工業革命啊， 係咯係咯，開始有一個好大嘅大躍進咁樣啦，咁、就開始就會逆向咗偏咗另外一個方向發展， 即 係 宗教與呢個科學與。咁嚟緊水瓶又係咩料子咧？ 係啦，咁其實水瓶就係將嗰、個。佢咪倒咗落去咧，其實就係將呢、這個 呢兩樣嘢滋養咗， 係夾combine 埋叫做，即係將科學同埋宗教或者心靈啦，心靈與科學嘅係心靈同埋科學可以夾得埋咁樣嚇。咁、我就諗咁我接觸 之前接觸過超心理學咁樣，其實超心理學其實就係做緊依樣嘢，就係將用一個比較可以話理性啲嘅方式啦，去將心靈同埋科學嘅嘢可唔可以 combine 埋咧？係，因為我哋係因為我哋身心靈咁樣，我哋而家呢個現實世界，我哋不斷都係喺度睇緊一啲物質性嘅嘢啦。叫做我哋有我哋研究科學，我哋知道力學，之後我哋掟個波用咁嘅力度一定要去到某一個地方噶啦。咁我哋又有見唔到嘅嘢都知道，即係見唔到嘢係咩咧？即係電磁學、磁場啊嗰啲wave 啊能量。頭先我甚至乎我哋頭先上一次都講咗光譜嘅嘢啦。咁我哋只可以見到400 nm 去到700 nm， 即係紅紫色、紅色去到紫色光嗰個好細嘅範圍嗰度。但係我哋知個 lambda 講緊嗰個係 wavelength 係波長係。咁我哋只可以見到好少嘅波長的光譜，但我們很多的光譜都驗到，但我們用科學都可以知道，都可以研究，都可以說我們有 X-ray， 跟著我們又見到有我們可以度到紅外線、紫外線，我們有微波，可以做還可以運用得很自如。但是這些都是我們新的東西，就是我們的物質世界的東西，但是我們心靈世界或者靈性世界的東西，我們其實是相對來說是缺乏的，我可以說。而且是會因為我們之前的年代啦，雙魚座年代將科學看到很重要樣就會忽略了 我們靈性上面的東 西。是啊，忽略了靈性上面的東西，就甚至會覺得那些V 混混嘅嘢，咩靈性世界？ 純粹係迷信心，或者根本係唔存在 的。係根本就冇嘅，這個宇宙係巧合爆出嚟啫嘛，咁樣。 但係跳躍到我哋去寶瓶時代，我哋成日都有個講法，就係我哋開始著重翻靈性上面嘅嘢啦，同物質嘅嘢咧，有啲講法啦，就會講物質世界嘅嘢係會開始瓦解嘅，我哋會回歸翻去一個更加靈性的層面，亦都去做一樣升揚的嘢咯。 係啦，大家聽到啊，Cosmo 淨係講個名字，點解都可以講到咁多嘢，同埋講到咁多大家聽唔明嘅字眼，包括我在內，其實我都係聽唔明。 係咁 唔緊要嘅， 咁放心啦。我 你會更加詳盡去解釋啦，嚟緊每集都會。咁但係 我會逐步咁樣。其實超心理學咧係一個。大學有大學係唔少大學就有做過研究嘅，亦都會有課程做嘅。咁下一次先至講精靈浪啦，不如即係下一集，好嗎？ 時間點樣？寶瓶超心理，寶瓶你解釋咗啦。 超心理學啊， 你用咗你係啦，你用剩餘下嘅時間去解釋埋什麼叫超心理。 哦，咁其實我哋超心理學咧，咁就大概兩個範疇啦，係咪？我哋會有呢個第一個範疇就係超感官知覺， 係。 第二樣嘢就係念力， 係 主要兩個範疇嘅。咁超感官知覺 即係大範疇，就分開呢兩 part 啦。 係啦，係啦。 超感官知覺同埋念力。 係啦，咁超感官知覺，我哋頭先都上一次都講過下嘅。我哋感官世界，我哋唔同人見到嘅嘢都唔同啦。我哋見到物質世界，我哋見到呢支麥，你見到支麥咁樣，其實基本上係用我哋個大腦嚟 interpret 出嚟噶嘛。咁但係所謂超感官啊，點解有啲人有陰陽眼咧？點解有啲人冇咧？ 咩嘢叫做大為叫做咩叫做超感官知覺咧？例如舉例啊， 例如話心靈感應啦， 係仲有咧？ 見鬼啦、啊，都已經係啦。咁其實仲有甚至乎有啲人，咦？做乜佢哋會做到預言嘅？做乜佢哋會 即係通神啊、通靈啊、標童算唔算啊？ 標 童嗰啲即係係咯，中國嗰啲算唔算咧？ 請同上身咧、哦，有啲人就會有法力， 招靈嗰啲類似。 但喺呢個 part 度算唔算係超感官知覺啊？ 依、這個就好入，依、這個就有少少集咗去念力，集咗去念力。 係喎，係喎， 因為你如果你話招魂嗰啲咧，我覺得你都可以話係超感官知覺嘅，因為你係見到一啲我哋視聽觸味嗅以外嘅嘢嘛，係咪？但係佢都有可能係，但係佢都涉及咗一個念力嘅 範疇 、因為佢係招靈嘅話，唔係人人都做到噶嘛。 OK， 都會用佢會，即係佢，我覺得佢就會有一個特別嘅能力，令到靈界嘅嘢可以同呢個物質世界 可以搭到條橋，可以搭到條線嚟溝通咁樣，即係招靈咁講。 OK， 咁念力嗰 part 又大概可以有啲乜嘢咧？ 嚇，念力啦，咁樣即係啊，簡單講。 係啊，大概有邊幾樣啊？ 嗱，而家咪拎住個呢個耳機咧，咁如果我隻手唔喺度嘅啊。如果可以用念力的話，令到呢、這個呢、這個耳機咁 叫 隔空移動啦， 係啦，隔空移動啦。 即其實我哋睇電影都成日睇嘅，用念力去變牌啦，嚇。係 啦，變 咬匙羹啦， 咬匙羹都呢個有些少， 其實牽涉咗力學嘅嘢喺度。 咁 另外仲有啲係我哋叫做氣功嘅治療啦。 係啦，冇錯，念力治療啦，咁樣氣功啦，咁都喺呢個範疇嘅。咁仲有一啲叫做自動書寫，即係唔知有冇聽過一本書叫做嗰本叫做《與神對話》，係咁《與神對話》係自動書寫寫翻嚟。咁其實應該超感官嚟嘅。sorry， 唔緊要嗱，簡單解釋埋啦。我相信有啲觀眾唔明咩叫自動書寫。自動書寫就大概係你進入咗一啲狀態期間，你會自動去寫一啲嘢，或者你聽到一啲不明來歷嘅説話，你去隨著自己嘅字，好。隨著自己的意識去寫一些不屬於你自己的文字出來、 最出名就應該是 Jane Robertson、其實是跟蔡斯通靈的時候、他有部分的書是用這個方法去寫出來的、大家都大概了解到呢超心理學其實有些關於啲乜嘢噶啦？最大舊格，而家記住，其實超心理學最研究嘅兩個範疇就係 超感官知覺同埋念力嘅。 冇錯啦。 咁我哋下一集都會用翻第一課嘅狼啦嚟、因為我都未講超心理學同埋心理學其實有啲咩分別，有啲咩拉間咧咁樣。 咁啊， 同埋我冇講到我想講心靈嘅嘢，咁係啊 ，sorry 啊， 太多嘢要講啦，咁啊唔使驚，我哋之後大把時間同大家去慢慢拆解咩係超心理，係啦，咁到時記得捧場聽我哋 Cosmo 嚇，好有心機咁同你講咩係超心理。 好， 今集嘅時間又差唔多啦，期待我哋再同大家見面。 好， 同大家靈識解密。 好，大家再見， 拜拜。